锵锵三人行，文道啊，李文又来了， 见面了， 我又发抖了啊！ 对， 一来 他就你就不能抖了。 对，这做节目之前别抖腿，别抖腿， 你看 这也不礼貌，对吗？男抖穷，女抖贱，是吗？ 当然。 不过李文呐，而且李文刚才又教我们呢，说中国女孩子吃避孕药吃的也不对，她什么都懂。 我什么都可以谈，可今天不能谈那个。 她对你被你现在成礼仪大使，整天谈奥运礼仪，现在都有些人对你说怪话了。 什么怪话？ 说你烦不烦呢？一遍遍的，老到哪儿都说不要吐痰呢，不要说脏话，你这是。 应该讲啊，现在外国媒体都找我讲了，像很多中国就是焦躁不安，怎么讲中文？ 焦躁不安嘛， 焦躁不安、就是很多无头苍蝇这样跑，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摸灵气的、摸 spiritual 的东西。 摸灵气的是什么意思？ 更多 更多的灵气的东西。 摸灵气，这是我英文老师。 你英文退步了，高学生。 没错，没错，没错。哎，我就给你找了点小资料，李文。摸资料，摸资料，这我们外交部也跟你同声同气了。我们外交部在官方网站上说了，中国公民到国外不要大声说话。我觉得是为什么外交部发这个声明？ 对，我这个外交部声明很有意思，因为过去一直来，你看，比如说像李文啊，或者我们很多人就说，哎呀，中国人出去好像很难看啊。 也讲 对， 去年。 但现在呢，你看越来越多政府部门出这种文件，等于是中国政府证明了中国公民在海外一向有些行为是不大好的嘛，对不对？以前我不跟你说过吗？你有时候在一些外国的旅游景点啊，特别东南亚，他们会特别在一些水池啊，像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都有水池上面啊，就不用别的文字，只用简体中文，而且是一个牌子，请勿丢硬币，请勿丢台，都是这样。或者厕所上面，日本现在也有些厕所用简体字写的，就是用厕后请冲洗。 或者是往前面走一点。 我跟你说，我是亲眼看见过在外国，当然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长得都是那个样子，反正是一个游客。我以为你说这事儿，人家酒店后面不是有个水池子吗？ 对， 我亲眼看见他跳进去游泳呢，也不在，但是水很浅，游不了泳啊，他就跳进去，哗哗，夏天他玩水，长得反正是个黄成年人，反正是个黄皮肤黑眼睛。 日本人 他肯定是日本人。那么我跟你讲，问到这儿有材料呢。人家现在欧洲酒店业举行全球游客评选，知道谁排第一吗？日本游客排第一啊。然后呢， 他们玩水池都能玩成那么受欢迎。 你都想不到最差的游客是谁呢？ 谁呢？ 法国人。哦，法国游客被评为状态最差， 因为把房间搞得特别。 中国游客呢也还勉强倒数第三。倒数第三， 那还行。 美国游客被评为，你看你们美国，美国游客被评为吃饭的时候衣着品味最差，德国游客被指给小费的时候最抠门。 对， 其实美国和法国也有很多的一些。 你看李文这衣着品味，对吧？ 我是半个中国人嘛，所以还好。不过美国他们很喜欢穿的 Hawaiian shirt， 就是那种很 loud， 就很大声的那种，不是说声音大声，你衣服大声，就是很 loud， 就是说那种夏威夷大大花，又是红色、绿色，就是完全穿个短裤， 对， 我现在讲的礼仪其实不是在衣服上面，我是说行为比较重要。 那天我来北京，我搭飞机上来，我就觉得很好玩。其实也好一阵子没遇到这情况，但那天又遇到。怎么样呢？就是这个飞机刚降落，还在跑道上，没有到停机坪，后面的乘客就啪全站起来收行李，要跟着一堆空姐像要征服这个暴徒一样。大家放下，大家，然后后面一阵骚乱，有点你觉得这个感觉是不是暴动了，还是有恐怖分子劫机了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好不容易大家镇定下来，都坐下来。然后后来呢，下来出来，我在等出租车嘛，在机场门口，又感觉到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那种见缝插针的本领啊，很厉害。就你刚刚说插队。就是这个队本来就排得还挺好的，但是你只要有这么一点空位，我没有把我那个行李车完全抵达跟碰撞到前面那个人的后脚跟的话，中间这个位置就已经有人啪这个头就上来了。而且他那种态度是无所谓，他不是说让你看，哎，我来插队了，他不是。他是这么就晃过来了。 我跟你讲， 开车一样嘛，开车也是不能有空间嘛。 没错了，对对，我就说香港朋友到北京来坐北京朋友开的车能给吓死。就是因为他发现大家都训练有素了，只要有一个位置他要是这么过去哈，蹭一下先半个车头，我就是霸位，反而到这儿你怎么办，站三辆车堵在一起，你让我过去， 但是我真的体会到，你不这样不行，你不这样，你一个车流，你在这儿，你能等半个小时，你都进不去，谁都不让你。 会让你 啊！如果你只要说大家都有个秩序的话，文明的秩序，文明的开车，文明的排队，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就是你从容了。一个习惯，不好的习惯就是个堕落，人情国情就是一个虎皮。我讲虎皮，我讲了很多次了，就是说你纵容了他们，因为这个人也干，那我不甘心，我也要干，不吃亏嘛，中国不吃亏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团乱，恶劣循环。 不过这个东西也有好处了，李文，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这个东西，奥运的时候，比如说老外来了，游客来了，看到我们中国人是这样子开车，这样排队，他们就回去就害怕了，哎呀，这真不够中国人斗啊！ 没错， 在将来这中国狠起来，我们怎么办呢？ 看不到了，像限制号码了。车根本看不到了。 我跟你讲，李文姐姐，你也就考虑任何问题得考虑我们人口众多呀，我们人口大国呀，人太多了，好多事儿。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咱们这个甭说奥运会记录，我给你看几张照片。嗯，你知道现在中国呀，就是知道吉尼斯世界纪录吗？最近南方周末有一个分析性报道，好家伙，原来我们很自豪啊，已经有多项纪录是中国人创造的了。不过咱们全是人海战术，你看看这中国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了，好家伙，这是葫芦岛古筝2000多个古筝同时演奏，场面宏大吧，8月8号。你再看下边，就累坏了孩子啊！然后再下边，你看这个是2007年5月，沈阳500名少先队员历时4个小时创作646平方米的儿童填色画《福娃五环》，这是奥运嘛？赢这个破吉尼斯纪录。你再看下边，这2005年8月，沈阳五里河体育场300多架钢琴同时演奏，得到了吉尼斯工作人员的现场认可认证。你再看下边，这个2007年8月10号，这干嘛呢？万人半海洋生物巡游，就是1万人咱们装成海洋生物游行，又是创造了世界吉尼斯纪录。我跟人最觉得是下边，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万人齐刷牙，健康每一天，1万个人哈家在大街上堵塞马路刷牙， 刷牙， 10240名小学生同时同场刷牙3分钟，破了之前美国3000多人的记录。你要玩这个，美国跟我没那么接。咱们去一下广告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呀，跟李文在一块儿真紧张哈、啊！刚才去广告说话，哎，你的唾沫怎么粘到这儿了？中国人形象啊！ 对对。哎， 看刚才这中国，我们这万人吉尼斯怎么样？ 我觉得有点做作，因为中国人永远很多，就像奥林匹克一些项目，就是乒乓中国人最好 ，badminton 中国人最好，所以叫奥组会就可能不要这些项目，因为每年都是你赢。十几年都是你是冠军，得最多金牌。我觉得就是，我不想你的感觉。我觉得 这很多年前我就讲过，我觉得中国人很可怜的。嗯，看那个世界是吉尼纪录，你其实大家真的看过那本书吗？ 没有。 我建议大家真找那本书来看。 还有一个 说是56年前一个什么爵士，英国的爵士发明的。 对，那本书好玩的地方在哪？就其实很多记录是进不了那本书。他有记录但没进书，他觉得你不重要他就不进了。嗯，那很多我们现在创造出来的这些记录其实是没进那本书的，就算进了那本书之后他会怎么样编排呢？吉尼斯世界纪录啊，你一翻你就觉得这个记录是很无聊，它本身就证明它是无聊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每一页都是一行一行密密麻麻的小字，你几乎要用放大镜才看得到，这里面上100万条的记录在这边，你破了一个记录，搞了那么多人力物力，那么辛苦搞出来，就是为了挤上那本书上100万行字里面其中一行你要用放大镜才看得到的字，你不觉得这可悲吗？ 哎，而且你看真是有中国特色，这吉尼斯世界纪录过去我知道的，就比如说一空手道高手咣一下我劈几块石头我就申请进，咱们中国有政府色彩，很多地方都是这个城市组织的，甚至是有企业赞助的，我搞这么大活动就所谓城市形象了，对吗？你知道这还有像中国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说交钱的，因为这个人家讲这是个产业链呢。你说这话吉尼斯执行官不高兴了，吉尼斯认证官很高兴，说我们很支持中国这样，说明中国正在走向繁荣，你看他们多团结啊，他们这么多人，所以我们认可。我们就发现只有朝鲜比中国强，那个因为那个认证官刚去了朝鲜，认证了一个10万人的团体操阿里郎， 这也颁发了证，上朝鲜 颁发证书。然后你知道吗？ 前两年那个上海吉尼斯大世界，那个是基础的基，它跟吉尼斯的这个世界纪录其实还是两回事， 对，不一样的。 但是上海吉尼斯大世界一开始推出，就是你申报收费啊，从1000块钱到几万块钱不等，还分成几种类型，公益型啊，企业型啊，这个英国这个吉尼斯总部呢，也是说你要是让我们的认证官到现场啊，那个相关费用也是有的，所以人家南方周末现在就接这事儿嘛。 所以等于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些很傻的事情，来让别人赚了钱。人家表面上在说你这么做很好，但其实我觉得这是有点像笑话。 说刚刚最后一个，我们刚刚广告时我们笑出来，刷牙有什么意义？你也没有人做 sponsorship， 我相信 Guinness 也不会有人的那个商业行为。我反而喜欢，我们小时候也读一本叫 Ripley's Believe or Not，你知道那个叫什么中文怎么翻译？ 那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世界奇怪的事情。 对， 比如说一个人怎么有三个鼻孔啊，还怎么样啊，这一类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蛮感兴趣的，因为这是一个事件或者怪事，而且它历史蛮久的。 对， 我觉得这个反而好，你是一群人冲上来这个一言堂，大家都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 你知道具体的，你比如说像他们说那个古筝，2000多个古筝，古筝这种乐器啊， 又本来很好， 又怕受，这你看你就觉得很好， 因为它是一个文化的 象征，但是你知道吗？ 不适合这样。 但是你看，它让我想起什么呢？就六一节前的一个事儿，就是说它这2000多古筝这种乐器很娇贵，怕受潮，但是那天哗就下雨了，然后就家长带着孩子，然后把塑料布把古筝蒙好，然后演奏的时候哗天放晴了，这些孩子热的，你看大夏天的在这儿。弹古筝，你记不记得就我们那个六一节前传出一个新闻，在哪儿？少先队接受领导检阅，少先队那个军乐队，领导迟到，你知道吗？迟到，少先队员穿着那衣服，大夏天在广场站半天，领导来了之后逐个讲话，一讲就没完没了，到最后那个开头的那个，站在最前的排头兵那学生直直的咣就倒了，你说这么折磨孩子。 而且这种记录啊，就是你只是展现出来什么，就是中国人，我们现在中国人仍然有那种很强的自卑感，怕别人看不到我们。我们以为我们破世界纪录是被人看到了，他不只是中国人，而且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小政府，小地方的政府啊，特别喜欢搞这个，因为他想增加自己的可见性、可见度，让别人发现我们。但是我刚刚说更可悲的就是，因为你那个可见度就是那么一行小字，你就为那个那么骄傲吗？我常常觉得就是很多地方的人呢、是不想被人看到的。你比如说你去欧洲去旅游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很多小国家有些小镇啊，他们从来不会搞什么世界纪录，你千万别看到我们，他那种感觉就是我生活得很好，你别来搞我们。 你说这个真是一个评论里讲，就是说现在中国好多地方啊，就是中国人求大，求高，求多，人家说本质上评论说是一种暴发户心态。你不是最爱说中国人暴发户吗？ 我其实我告的每个人都是礼义廉耻观，告的观之礼义廉耻，特别是告我喜欢告富人。 礼义廉耻跟暴发户之间有什么关系？ 因为大部分暴发户他们的精神文明没有到，可能物质文明到了，所以他们不会去学习一些礼貌或对待人的一些，或者贡献non-profit 怎么讲，就是 donation， 就是捐出去。 捐钱给这个慈善机 构。不过我刚刚想到就是说，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像长城，说很多这种。很多小城市的一些古董或者是大的什么东西，其实 UNESCO 好像是联合国就说你要保护，要保护，保护，为什么把这个精神保护这个完了再传扬给大家？为什么要弄这种的很俗的一种人的那种的 人海战术？ 人海战术， 对不对？我觉得很多古董都不懂，可以说你那个西班牙没有啊，你瑞士没有啊，我们也可以破纪录啊，那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弄好一点？ 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现在也很惨了，因为我们很多遗产就是刚刚申报成功变成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很快就遭到联合国这个教科文组织的警告，就是很快就把你除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刚刚才申报完，然后当地就很多人呢就大搞特搞，比如说这个古城宣布了是个遗产，然后一搞旅游业就开始拆，就开始弄，然后比如说有自然遗产，张家界那个对吧，很有名，他马上就建了一个天梯嘛，一个电梯嘛，就把那个山的形式给破坏了，人家就说要把你除名了。我们很多这种事儿，这也不靠谱。 所以就说人家说奥运也是个契机，叫什么人文奥运呢？李文，你这阵儿就搞宣传以来，你在北京你能感觉到什么？我们好点了吗？ 一点点，不够多。 对，你 因为我就跟你讲，因为你奥林匹克来的时候，以前没有那个 不要抖，没有言论， 都要抖腿了，你看 没有言论，不能讲，就是说，因为像央视的话，对不对？你可以切，你可以怎么样给大家看，这是美好的奥运，或者是亚洲什么什么那比赛。可是你现在已经言论自由，就是说希望国外的媒体过来了，上十万，他们是有 satellite feed， 马上 hotel 就开始打了，这个不文明地方，不文明的地方，他会挑小毛病的。他们知道你有最好的软那个什么 burner 硬体什么鸟巢 number one 对不对？可他就要开始挑你小毛病，所以我就跟着国外媒体讲，你要我去采访没有关系，就大的 ABC NBC， 可你绝对不想侮辱中国人的话，可你可以把我个人的感觉说出来。我们中国 not really ready， we're nearly ready， we're not ready， 我没有真正的准备 ready 啊，就是我还真是不太知道，就是外国人呢、啊嗯，你说假如说奥运的时候有个外国记者夸叽、嗯、照着梁文道随地吐痰了、嗯，这个照片登出来。外国人看到会是什么感觉？会很惊讶吗？还是认为这其实是中国的情况， 因为 也很正常。 其实，在国外很多人也对中国还是一个 mystery 的一个地方，或者欧洲人 就神秘， 就还是神秘。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大国的 共。我们神秘就神秘在吐痰这儿了。 不过这是一个国际的赛场，其实吐痰不重要，我是最担心的赛场就是金骂完了对方的队友、对方的裁判，还有对方的国旗。我不希望大伙儿有很多的问题，但我相信。北京市政府有办法的。 那个足球场上，你记得吗？ 对， 杀一万人也是杀叉。 那我觉得问题其实真是吐痰是小事儿，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外国人他来中国，他也很好玩，他也觉得很享受，他觉得这是你们中国特色，我来好好学习一下。就等于你去印度，你得习惯一下满街的有一些粪便啊或什么，对不对？这小地方、嗯，那你去了印度久了，你就觉得这是印度特色，你得爱上它。 哎， 那么但是呢，唯一真的要避免就是怎么样去跟别人不要发生太多的冲突啊，或怎么样啊？比如说排队这个，我觉得就很重要，因为这是跟着，因为排队牵涉到一个实质的利益分配的问题。 嗯嗯， 就是人家先到就可以先拿个什么东西，可以先上车，这跟吐痰还不一样。你吐痰呢，他就觉得哎呀，我得躲一点，那就算了。但排队或什么这些东西是不同的。 李文有没有碰见排队的时候又跟人打起来掐起来的？ 我常常会，我基本上不敢出门，我出门的时候我小区就开始投诉我一些艺人的暴发户的一些朋友，所以我不是朋友，就是业主租客。 我跟你说，他连他自个儿楼都出不去，你知道吗？他从电梯就开始挑毛病，找人打官司。 因为电梯有人吐痰啊，还有抽烟啊，还有不帮女士把这个门打开，把你夹死啊，也有的这种也不帮你。 这你都要告人家？ 没有告，就维权嘛。因为其实我们有小区办，还有我们物业管理，国务院的、啊、物业管理协调，就是狗啊，你不能怕狗，我们人要先上啊，你这狗要慢慢上，或者是大狗、小狗不拴的狗，哎，这个大小便什么都有。你问我什么了？ 我天，我整天我觉得 在 得累，你得累成什么样？在中国， 所以我朋友不敢跟我吃饭。你上次不是吃了西餐，再也不跟我吃西餐了吗？ 没错，太什么了？你们没法动筷子，我最后说我不吃了，行吗？他只是哎，不要越过女士的面前去夹那个菜，然后又说不许抖腿啊，然后你看嘴不干净了，擦擦擦擦。你说这跟他生活真是我。 很好啊，我上次就是你的每天，说我朋友也不太敢跟我吃饭，可他们也知道理解我，我就是我 walk the walk, talk the talk, 我做什么我是会，我不会讲大话假话的，我每天的行动24小时就是希望大家都有不点礼貌。 你将来要是嫁了人，我真同情你老公。 那怎么我就不能去水煮鱼的地方涮羊肉，我就不去了嘛，我就去国际五星级饭店，没办法。 他怎么跟我说的东南辕北辙的？我说同情他老公，他说那我就去吃水煮鱼得了。 没有，我就不吃水，他知道我的意思。我就避免去跟这些人有冲突，因为我也是好心。那你觉得我今天是多事的话，那 OK， 那你做你的，是你的粉丝，是你的损失，不是我的损失。可是我相信你会到你回家的时候去慢慢偷偷的检讨的。 啊， 也是暗爽嘛， 行，暗爽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看你这个人就知道你这种主义他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的命运。你看你现在也没老公，只有个狗，是吗？你就 没狗， 就是说 想养条狗， 就是说你要坚持这样，你就自绝于人民呐。 对， 那哪个男人敢跟你生活在一起啊？ 没错， 我觉得假如说一个男人连卫生习惯或者是礼貌礼仪廉耻都不晓得的话，他不配跟我在一起。所以很多我也不想连累到这些，因为我整天投诉的，整天告人的，那待会儿我把他的老板或把他的公司连累到，可以交个海归的或者外面有外企的公司还可以考虑考虑、 okay. 因为我不够潜规则，李文不是潜规则的人、 嗯、 所以我不能拿红包，又不能把我 嘴巴弄到，所以他们，所以我是双面刀。其实我做这些所有东西，奥林匹克的人或者是文明办，应该说李文，你帮我当个形象代表人，没有人找我，没人跟谢谢，为什么？怨我会搞，我把他搞了。 没错，未知如虎， 所以我就是一个双面刀。 不过我觉得很好玩的是，像你现在天天讲的这些东西啊， 对， 一些最基本说不吐痰什么，要排队，要有公德心， 对， 这东西在中国是讲了100多年的东西。嗯，你从清末的时候，你就看那些外国传教士就批评中国这个，然后当时就有些知识分子也开始拿这个出来谈，是谈了100多年。嗯，然后到了蒋介石的时候搞新生活运动，也是在谈这个。 是啊，是啊。 那我开始觉得这个东西啊。过去我们研究这个现象是为什么讲了那么多年还是这样的，大家就是这民族性人多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很多这种分析。嗯，但我开始觉得这是什么，这就有点像是一个国家，我们全国家的一种国家焦虑。嗯，就是说我们在不断的在犯同样的错误，如果那是错误的话啊，我们同样的做回原来被人批评被自己批评的事情，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批评他，而且批评得很爽。你知道吗，李文，其实不只是你在批评，你上网看一下，很多中国人自己天天都在骂这些现象。嗯，但骂完是照有的，骂完是照发生的。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觉得像美国人啊。美国人呢很是全世界最喜欢这样减肥的民族。嗯，但是美国是全世界最多胖子的地方。 好像真是60%的大胖子。 对，嗯，这是什么，这是已经变成一种国家焦虑。他我们透过这个焦虑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中国人不只是随地吐痰的人，而且中国人是骂人家随地吐痰的人。我们透过这个骂呢，我们自己有点也是一种暗爽，这很奇怪。我觉得有这种心理， 对，我觉得这个心态不太好。我觉得应该还是还赶快要改去改了。 你骂的时候，或者你跟人斗的时候， 我没骂，我没骂 啊，你 没骂， 你暗爽吗？ 我 就是你做这个事儿。